好，欢迎你落他餐呢条。今个礼拜就风平浪静，所以讲一啲唔系好登西嘅嘢。 有几风平浪静嘅，其实 点讲咧？ 风平浪静。喂，星期三朝早即系超大镬喎、 啊。呢个好耐之前嘅事啦。好啦，讲翻嗱，介绍先，我杰特 啊，小杰啊。 嗱，而且呢个我想讲好耐，但系冇先有其他嘢接咗会咧，就系、是、讲其实好都成呢个几个月前啦，就喺网上喺 Facebook 见到有个人贴一张行程表，就比如话佢好走烂咁样。 咩啊？即系超密麻麻嘅行程啊！ 麻麻由 即系朝头早去京都，晏昼去大阪，跟住夜晚去神户嗰啲咪睇下。 嗰类啦，跟住突然间佢唔知好似系由港岛，跟住一车飞翻去东北嗰啲咁嘅嘢啊！ 系咯，好犀利喎！真系佢当佢真系当啲交通时间唔系系咯，唔使时间嘅。 佢系港岛，然之后唔知点解先去咗东北，但之后会碌翻落东京噶嘛？ 嗰跳嚟跳去啊嘛！ 但然之后同你讲紧系唔走回头路啊嘛？ 呢样嘢真嘅，咁话唔走回头路难啲， 系咯，我拗头嘅。 因为其实唔系应该咁讲，会嗱咁讲，今日讲下呢，因为讲其实咧好老实嘅，呢行程表咧我以前都玩过，类似啦，我 唔系嗰时后生就唔紧要啊，即系有体力就咁嘅根性喺度吓。 唔系同埋贪通常咧，呢行程表就咩贪心。即系叫做， 实系噶啦，人嘅本性呢个系。 就幻想用，有啲人去行咧，就好似我嘅超金咁样，抽轻易出发，根本仲未知去边度嘅，跟住去到嗰度咧就唔知发生咩事嗰种。有啲人咁玩啫嘛。 其实我都系，我以前唔特别 plan 噶，即系去到嗰边玩有咩又玩咩咁样嘅。 而我有啲人咧就好似我咁样，就系、是以前啦，就 plan 晒行程表，边日去边度，咁我计晒所有 K 卡嘢嘅。 其实点解要 plan 咧？其实咧，嗱，你讲先，譬如， 其实我想话咧，点解超监会依家唔 plan 行程表，就系因为佢当年试过 plan 晒行程表，跟足去玩，玩死咗自己啊嘛，知唔知啊？ 佢呢种情况系唔适合做行程表人嚟噶。 唔系噶，其实 OK 噶都个问题，因为当年我在场，我就好粉同佢一齐去。我哋嗰阵时系。事后检讨咪同你讲紧赶个鸭仔团咯，赶个香港啲旅行团咯。我哋每朝要六点几喺酒店起身，最迟九点一定要，因为嗰阵包早餐，但最迟九点早执可能八点就一定要离开酒店出发。玩到夜晚十一点先翻到酒店，再要倾听日嘅行程有冇嘢要改，所以起码都两点至有一份。 咁 我一如是， 好地狱咯！咁样就真系 呢、這个就系叫做 plan 行程表，就计时间入嘅，计啲问制咯。因为呢样嘢其实系噶，即系 plan 行程表咧，其实呢类所谓叫做密麻麻，所以叫行军行程表咧，最容易就系咩？计漏咗啲嘢， 系啊， 结果就一 甩咯，甩咗后面 一甩，你改咗，你变咗就咩？每日由朝去到晚咯， 系噶， 甩好容易甩嘅咋嗱。 同埋有另一个问题。 唔系噶，你嗰阵时系冇甩到，系冇甩之下玩到咁样噶嘛？ 唔系，依就因为佢唔想甩，所以先搞咁样，话先炒 啊嘛。咁系佢偏得太密咯，呢、這个情况。 呢个就系佢出咯。 唔系，除咗甩个问题之外咧，其实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是、会即系中间突然间有啲即兴嘢，即系好想去又加咗行程入边，有啲咁嘅情况咯。即系有时候我见到可能即刻心红心想去埋嘅，咁原本行程表冇嘅，咁加咗落去，咁咪变咗啲时间喺晒后边咯。 嗱，讲下我第一个，我廿几年前啦。平成四年到啦，一个四年啦，平成系啦，咁咧当时平成五年，一个应该一个四年嘅，咁咧嗰时我第一次去本，咁嗰时咧就系呢个行程表啦。首先由东京落机，喺因为夜机嘛，嗰时我坐长空就晏昼机嘅，去东京夜晚啦，咁喺东京瞓一晚啦，喺棺材仔度。第二朝先去仙台，喺仙台住玩一晚，跟住第二朝一朝就踩落去咗港岛，去咗港岛，跟住由港岛玩翻上嚟。做个成个站玩翻上嚟 ，OK 啊， 跟住玩到东京，就玩整整两个礼拜嘅， 哇，算长咯， 系啊，算长。 但系其实讲翻炒少少，讲玩咁长，其实中间如果唔休息，其实都几辛苦嘅。 所以咪可以通常就咩拣几个钟头火车就咩喺火车瞓啫嘛。 咁其一啦，咁其实即系中间你唔谂住咩嘅，即系可能搵个地方停一停，跟住 我试过就喺名古屋，就因为嗰晚喺名古屋就搵唔到地方瞓，喺名古屋车站外面瞓咗，做流汗瞓咗立定地板， 好辛苦、啊。 咁第二朝早六点钟一上车，仲陪我同我 friend 一齐添啊。咁咧就所以我跟嗰次一上车咁啊，上车上到港岛五个钟头啊嘛，由坐去加尼，成三四个钟嘅，系咁瞓咗火车。 因为咁讲开又讲，嗰阵时又冇上网冇成，你点样 book 酒店啊？ 唔系 Y 住咯。 w i t c h 千女四啊，嗰年就好兴，即系嗱，呢样嘢就好多，而家比较难，而家就啲人就冇出冇咁谂千女四啦。 诶，其实有嘅，依家有都有 hostel 嘅，但系问题系即系你 book 酒店咁方便， 嗱 唔系去到最后。 依家 hostel 咧，好处就一，嗰个年代咧就已经有 email 噶啦，你可以用 email 去 book， 可以经香港嘅 Witch 协会 book。兩個方法嘅，亦都另一個更方便方法就係去咗啦，打電話直接 book 英文，因為 Y 全理論上佢個 service 識英文嘅，理論上嚇 佢國際性相對地 相對 啲嘅， 英文會比較好。 因為我諗緊嗰陣時候你互聯網未盛行，即係都有 email 嘅，即係desktop 嗰種程度。係 咯，嗰時用 email 噶嗰時。 但問題係我嗰陣時九四年我都未有電腦，個人電腦 嗰時我自己有部個人電腦啊，486嗰年代啦，唔知四百六定 Pentium 兩， 係咯，都未到，係咯，都未普及電腦。 嗰時係有 email 嘅，用 email 通知。 所以我諗緊電話應該最基本嘅 電話卡。所以我喺日本嗰時咧，除咗有 email 嗰幾間就都用 email 啦，喺京都嗰間佢有 email 比較先進啲嘅，但係冇 email 嗰幾間咧，我去到用電話卡打，用啲好鹹淡英文去問。通常因為其實我去嗰時淡季，好似係九月幾嘅。即係九月中啦，已經係即係翻 相對容易啲揾到位嘅。 係啦，咁探我最經典嗰個就係咩？喺江山嗰間Watch， 佢嗰個關西腔嘅英文，我用啲唔鹹淡英文叫大家唔知乜，跟住我老字下屌唔撚講啦，直接去嗰間去旅館。 OK 啊， 叫又話，因為淡季啊嘛。不過咧，青年旅社咧，即係查我講啦，青年旅社咧，其實如果你唔介意同一間雖然一間房，即係一間大房四個人瞓，你有兩個人有唔知乜水嘅話咧。是抵玩的 一個人我覺得你安全上會有少即是你看你帶多少東西啦即是如果你輕便的。 輕便即是你說 其實就我覺得問題不大但是。 現在不行了我現在我相機電腦那些不行了。但如果你說你只是你只帶部手機身上沒什麼值錢東西的即是你只一他不知四千跟四千日元一萬包早餐。 是啊。 是抵玩的。 是。 就是因為我插了講解青年旅社啦。青年旅社東京日本有幾間青年旅社我強烈推薦的其中一間就是東京中央在正水道橋路線即是望到即是據出口望到東京對彈的它在一座高樓大廈18樓乾淨裝修得挺好即是現在那30年可能已經很殘一點但我都不會差到去哪裡的遙望整個東京環境 OK 有早餐4000一萬而家喎，我啱先，我啱 check 過價錢喎，四千幾一萬， 差唔多啊。如果東京嚟講，你 東京市中心啊， 係 啊，就話咩四千幾， 就話咯，即係你真係介意係會同人瞓咁樣咁樣。 係介意同人瞓，介唔介意有門限，因為青年社一定有門限嘅。 係當然啦。 但如果你離開咗東京之後嚟話，好似阿蘇間青年社，即係阿蘇火山腳嘅嗰、那個咧，就有冇門限冇所謂啦，唔通你阿蘇火山夜晚去乜嘢去睇星嘅啫？你冇嘢冇睇噶個位置。即係有青年旅社係偏遠地方咧，其實 OK 嘅。我幾推薦人啫。一來你喺青年旅社咧，如果一條友去旅行嘅話咧，你可以同啲其他人傾下偈啊，交流一下咁樣，冇悶。有一條友啊， 係。 同埋就係佢相而家就更好啦，而家多數有 email 啦，冇 email 咧佢識英文，你相對講溝通比較容易。對於一啲唔識日文嘅旅客，窮苦背囊友啦，所以如果你話依咁嘅打衝呢啲咁嘅所謂行軍咧，即係旅社係值得考慮嘅。 嚇、 啊！即係因為你唔需要到去到話咩計到準，即係一喺最好車站嘅嚟就旅館嗰啲咁嘅玩法。你唔介意行遠啲嘅話咧，其實 OK。因為即係旅社搬比較相對較遠，啊、即係嚟話喺港島嗰間咧就喺半喺行少上一個小山嘅，行大約十分鐘左右一個小山丘。 嗯 哼。咁經過啲民居啊，經過民居，經過啲墳場咁嘅嘢先去到嘅。Before 間温青年社又係。佢就温泉區嘅，一望一打開窗口就望成堆温泉煙喺湧出嚟嗰種，風景靚嘅。一千條社搬完嘅風景係 OK 靚嘅。有問題都佢攞你介唔介意？一你介唔介意同人商訪訓？因為就算你冇乜值錢嘢，啲人係唔中意有人商訪訓嘅。 係都係嘅， 反而係開門限。 中間係啊， 交流都冇咁方 便。反而門限，我覺得如果你都諗住周圍走嘅，其實即係都唔會留喺酒店。 嗱，有千條社一個古仔咧，就好多年前嘅啦。我成日好中意同人講，有好多即係就係。咁即係京都東山青年旅社，咁佢係包早晚餐嘅。咁咧我同我朋友食啦，咁嗰時食嗰餐夜晚，我覺得楊真係炸豬扒料理，劇定食嚟嘅。咁咧我 friend 咧就將豬扒切開，因為方便快捷夾啊嘛，佢切開曬。 跟住咧就跟住咧就將佢咧去將蛋黃醬擠落去啦。跟住我望一望佢坐喺對面個日本人，佢將沙律醬加醬油，再加埋啲番茄醬溝埋，變咗佢類似不抵萬式嘅東西。跟住我睇完之後。我所以跟住佢切開，跟住佢逐塊逐塊切一切開。我唔知係佢見到我 friend 照，跟住切定係點啊？總之嗰個不抵醬咧，係我到而家仲記得嘅，係啡啡灰灰，喂，佢灰色，係我覺得你吻落去啲梅口度係出無為禍咁嗰種。 O K， 你切開咗噶嘛？然之後插喺中間黐翻埋佢咯， 係好正耶！我哋人佢專醬油、食番茄醬、再加埋沙律、加埋蛋，我仲撈埋一齊。我唔敢想象咩味，但系好过瘾，因为回忆我到而家仲记得啊，嗰个不抵酱，好正。但系咧，呢样就好啦，就系东山嗰间咧系环境靓，同埋佢个饭系一般嚟讲系 O K 靓嘅，同埋啲饭唔错，话抵啊，早晚餐加埋1000 yen咋，一般嚟讲你加埋1000 yen，全部套餐啫，包早晚餐5000 yen。 吓， 而家仲系咪呢个价？ 系，我 check 过网，系好抵嘅，因为佢将可以佢点解啲人吸引到你就系。京都、東京都是5000 yen包咗晚餐喎， 抵啊！ 你睇東京，你東京住市中心，淨係唔包咗晚餐，棺材仔收你5000啊！ 差唔多啦，我上次出完都要5000啦。 棺材 住棺材， 係啊，棺材都5000 yen啊！ 所以我覺得即係咁嘅情況，其實住棺材即係睇點睇啦，即係其他佢啲 support 就 OK 嘅，但係即係如果住棺材，我覺得都係爭少少咯。 係啊，係啊 ，OK 得㗎。 唔係而家我覺得你如果預期住棺材，你不如瞓網吧好過。其實 係㗎。嗱、 啊，網吧我都瞓，即係網吧你瞓係瞓過咩小食？ 未瞓過。我覺得我自己應該瞓唔到，應該就 我就 我真係要揾張床。我情況即係我另外貴少少，我要揾張床瞓。 我就幾年前去做嘢，咁最後一晚因為搭早機啊，朝早唔知7-8点機，咁我諗啊計條數。由南天柱出去，哇，好麻煩啊！攞南天柱出去，因為我搭6点始發電去機場啊嘛，成田啊嘛。咁我咪喺老秋間 IK， 我成日去即係喺半讀書時申請咗入咗會間 IK 網吧度。11点將行李攞翻曬走，因為佢24小時咧凌晨12点咧嗰個繼續鎖啊嘛，嗰啲設計啊。咁攞曬行李，跟住上去揾咗搶咗長椅擺曬落去，跟住沖個涼瞓覺咯。O K 得嘅，其實冇乜，因為日本啲 I K 都環境 O K 嘅，即係唔會話品質複雜嗰種啦。同埋仲有嘢，同埋一般睇下網吧點啦，有啲網吧就會有啲小食嘅，即係飯團啊、蛋糕仔呢啲咁樣嘢嘅。有啲淨係得嘢飲、雪糕啊咁樣，睇下邊間好唔好啦。呢啲就即係純粹睇下好唔好，可以話揾到邊間好唔好啦。一般2000 yen一晚咯。 嗯，都 O K 嘅，其實都 2000几一晚啦、啊，起碼 即係擔心係瞓同埋嗰個即係。 佢啲梳化 安全性 其實唔係太擔心，因為始終嗰啲網吧其實相對嚟講係叫做幾，因為佢開揚啊，即係因為佢唔會話封曬成間房俾你啊嘛，你咁你其實睇到人望到嘅話咧， 當然你都要瞓嘅嘛。 咁咪咁你講真就係你如果你唔多唔會瞓到冧到話俾人成部台成個背後俾台咗嘅，啲背囊啊直線嘢梗係擺喺腳底噶啦。即係如果你擺喺腳底，佢捐入嚟抬你部腳佬走，你未知你都抵 嘅。其實咧，即係你瞓呢啲所謂半公眾地方，甚至乎公眾地方咧，背囊梗係著個枕頭噶啦。 係咯，我都係放喺腳底嗰、那個，即係佢放喺個台嘅底度。即係佢經，即係佢經過，佢要經過你，叫起你只腳攞你嘅背囊出嚟。如果你咁都唔醒嘅話 ，OK 啦，冇嘢講啦咁樣。咁你即係當睇你。 我覺得唔奇嘅，其實你我就我你咁樣旅行法咧，你日趕夜趕咧，你翻到夜晚一定攰到死。 我成我依度成 正常嘅喎。 但係即係如果你真係咁驚嘅，你咪喺車站個 con locker 抌低啲行李入去先咯。 係啊，當然即係咁多個可行方法，但係變咗又係煩咯。即係點樣講啊？即係變咗我喺外面要執完嘢，我先可以翻去瞓。 或者又真係咩咯？ 即係中間太多嘢，太多嘢要整要執，即係其實 冇乜嘢。通常咧，我接唔到就最後一日或第一日。最後一日嘅話咧，我喺啲旅館嘅時候執曬所有嘢噶啦。我就總之仲嘢擺喺身度，一攞上去嗰種啊。 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有冇咁嘅情況就最好啦。 依種情況即係咁樣，依個係我不過講真，我都唔係好建議。即係我建議就我唔建議咖啡嘅話，就係因為真係辛苦。瞓錢咪唔係張牀啊嘛！ 你尤其是你如果你遇到大劫大成嘅話， 你塞滿曬個劫幾係嘢噶？ 係啊，即係你劫細都還好啲，你劫大即係我唔知啦，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咯，即係 即係你諗住輕啲嚟輕輕走嘅，你唔買手信唔買成嘅，咁咪搞掂咯。 我手信都唔多咁嘅爭， 係唔係我主要多嘅係咩啫？係戰利品啫。 我就賺呢樣嘢啫。但我相信我因為我自己可以去做嘢咧，係大咗啲傳得。因為嗰年即係一二年咧嗰時候咧。仲未仲冇冇而家咁流行啲乜鬼叫上網攞噶嘛？嗰時仲有一大啲傳單啊啲嘢噶嘛，都幾大沓噶。去GS做完嘢，一大袋嗰啲傳單啊、試玩碟嗰啲，即係而家冇啦。而家去GS做嘢，佢通常就叫網上俾個拎你， 自己去搞掂噶啦。 或者試玩版好普通啫嘛。係，我最初去日本做嘢年代，冇網上得試玩版登錄呢樣乜嘢噶，仲俾試玩碟你。 咁嗰陣時實體正常啊。 唔係咁啊，嗰年代 發達啦，嗰陣時。 嗰年代哇，連高速網嗰年代仲係香港啊，仲係嗰啲咩一二百 K 啊，張偉八咩下載嗰啲。嚇！你俾你但我極限一隻一隻 PS game。 咁我講翻嗱，即係講咁耐啊。咁頭先我講咗話，即係我本來唔係好 plan 行程嘅嘢噶嘛，咁點解到後期我會 plan 翻咧？其實就係同交通有關係嘅呢個就，咁話又係嗰個問題啦。即係應該我之前聽過都知嘅，即係嗱，你喺東京啦，即係你交通其實基本上香港差唔多啫嘛。即係你想你有冇啲地方想去，咁你咪坐地鐵過去咯，坐主流過去咯，好快嘢，咁幾分鐘翻車係咪先？咁好啦，去到郊外啦，即係同樣嘅情況，你想去某個地方，即係某個廟啊、某個名勝咁樣，你想坐火車過去嗰度，大鑊啦！好彩嘅30分鐘一班，唔好彩嘅一個鐘一班， 更唔好彩係得兩班人。 係啊，早晚 兩班。 係啊，早一班兩班。 多啊，呢樣嘢。 係啊，所以點解要 plan 行程就係咁解，因為你要同時揾埋你要點樣去，即係你搭咩交通工具過去，同埋嗰交通工具幾時開。系啦，车费已经唔重要嘅问题。你有一坐，你 好简单，你白川乡咁样，佢得三条交通，三条路线，有两条路线系要网上预约嘅。 系啊， 一条路线就可以 walk in， 但系嗰条路线咧就一两班车。 高速巴士咯， 得两班喺新高岗，一得两班啫。 系啊， 来回各两班啫。 系啊，你要 book 定，同埋你夹定时间去嗰站。 新高岗嗰班就唔使 book 嘅 walk in 可以，但就系因为得两班啫。你有你嗰班如果爆棚，你攞八粒噶啦。 系啊， 所以咧嗱。講下點 book 行嗱，因為咧，我係第一次日本就只玩行程就係，首先畫行程表咧，最重要到嘅係咩咧？一本火車時刻表。 少嗱，嗰陣 係。如果你唔係而家都仲需要嘅啦，如果你就去一兩日，即係嚟話咁啊，學三四日，去小地方求其用手機搞掂都得啦。 但係有個問題嘅，你成日 set 時刻表咧，即係冇錯，即係。你一本時刻表應該齊曬咁多條線嘅時間嘅，但問題係即係嗰個淨係 JR 嘅， 唔係呢樣嘢就要補充嘅，通常就從手機補，因為主要其實就係發時刻表其實最主要，因為日本始終你都 JR 噶啦， 係當然啦，即係長如果你要 pick 嘅地方通常轉 JR 嘅， 通常邊一啲地方你自己攞兩張紙喺網上 download 咗印咗寫出嚟，或者係手機度 記佢。咁我去啱啱去嗰次我都做咗呢個動作，我都 down 咗個行程表落嚟，咁睇定邊啲時間有班次，同埋即係可以即時度， 因為其實咧。主要就是巴士啊，或者 City 嘅咧，佢相對講其實就唔係話太過需要啊，攞本時刻表，因為 未必㗎，未必 相對路線單純啊， 未必㗎，你唔好以為啊，巴士都係一日得兩班嘅， 唔係，我知道兩班嘅，因為佢時刻表相對講比較簡單啊，你用手機或者你一個 唔係呢個問題啊，就係太簡單，我要計定我萬一走咗班車嗰陣時，我之後嗰班幾時嚟？你明唔明個問題喺邊度？即系我唔单止要 planning 我要几时去，如果万一我自己甩咗，咁我下一班等几耐？系咪等三个钟先？如果等三个钟，我唔去，我去第二个地方，我再第日先嚟。咁呢个情况啊， 咁嗱，已经都听咗两位讲就系话，即系时刻表啊，或者手机 app 啦、啊。咁我有经验之谈咧，可以讲嘅。去尤其去日本嗱，你去第啲国家咧，我唔敢包。去日本，千祈唔好信 Google app， 即系 Google Map。即係唔好盡信啦，即係都 OK 嘅，但係佢個路線，佢路線都 OK 嘅，但係時間表咧，或者個時間咧係好 Q 大鑊嘅。第一佢可以係錯得好犀利啦， 係。 其次咧係因為太簡單啦，佢通常咧即係你我諗大家用 Google Map 啦，最常都係話我 set 咗起步喺邊度起點，然之後 destination 邊度終點。然之後佢就話俾你聽話，中間搭咩車，耗時要幾耐咁樣。 賴硬嘢啊！ 但問題是你架車幾時嚟啊？ 係啦，嗱，我就係親身經歷，即係好彩冇大甩碌，咁但係咧就係當日係嚇到自己鼻哥都冇肉㗎。咩事呢 咁我嗰次就因為我要喺新千歲去漁市，咁啊正路就梗係搭翻火車一出札幌，然之後札幌過小樽，小樽再過漁市啦。咁佢又一個冧心俾我，就話你新千歲去到漁市，你朝早可能應該我冇記錯，應該係八點幾上車。咁你去到漁市咧，就中午一點。咁我嗰陣時諗緊嘅，有咁遠咩？咩咁長時間嘅咧？唔緊要，咁啊照去啦。去到小樽發覺，咦？而家先十點鐘到啫喎。咁點解要三個鐘至去到漁市啊？ 冇錯， 明明我睇翻資料。過去兩三個站嘅啫喎，賴嘢啦！而家仲要咧，小樽車站都得意嘅，佢喺候車室同月台嗰邊咧係冇時刻表嘅，佢個時刻表係喺入閘之前嘅。咁我又揾到時刻表，咁我就唔見有去漁市嘅車，我去到嗰下，我嚇諗到自己鼻哥冇喐，好彩咁啊問翻啲站務員。哦，你趌个头出嚟望一望啦，喺个集集机嗰度，原来系要等两个钟头车， 算少咯。 然之后 算少啦， 唔系算唔算少啊？系当如果你冇预备嘅话，咁你就会喺个站里边呆坐两个钟，都唔好话唔嘢少。咁我就当时就好好彩，咁个站务员姐姐就问我。咁啊，你有冇需要出去行下？我其实可以咧，帮你吸个印喺张飞度咧，你可以出一出闸噶。你转头过翻嚟搵翻我就翻闸啦，咁样。哇，得就最好啦。咁我就临时加插咗呢个小樽两个钟头游咯。 嗯，呢样由日本人好容易做肯嘅。 系噶，系噶，即系点解话会 parenting 就系因为呢个原因，稳定啲班次几时嚟。 嗱，我只做翻 几时翻嚟系啦，即系你要 parenting 嘅。如果唔系你甩咗咧。真係兩三個鐘頭唔出奇，甚至冇車。 唔係通常咧， 間過嘢。 我自己就整時差表嘅重要就係，如果你主要靠車，因為其實本身車如果你超過一個月即係通穿越 過三個月啦， 穿越過嘅話咧，時差表一定要嘅。 係啊， 就只不過 唔好話穿山過月啦。你就算原來有啲即係比較即係少，即係點樣講低載量嗰啲車，即係平時冇人去嗰啲地方。都要嘅。 如果你建中嚟，我建議係 其實唔好話穿山過縣，總之你唔係東京廿三區內，唔係大阪市內，麻煩睇時間表啦。 真大經濟即係大都市啦，咁講啦，大概就嚇。 都唔係太大都市噶啦，即係你譬如去京都咧，都已經要時間表噶啦，基本上。 京都睇咩地方咯？京都府嘅話就真係要咯。嗱，我講啦，唔係京都市啊，京都府啊，嗱，聽清楚啦，京都府包括埋呢個武殼，包括埋呢個天照立噶。 系，但系真噶，你见京都市咧，你数埋有几多嘢玩啦，咁你点都系玩京都府啦，所以冇话濑嘢咯。你真系要一个市里面玩足几日咧，系得东京同大阪做到噶咋，基本上。 系啊， 但系嗱，通常咧就时刻，因为我用文字印刷版时刻表就系、是，你可以好快速地做揭，你随时揭页揭去，即系嚟话，你依班车位有一班车，你想知道系咪下班车边个揭，即揭页。 其实 系快过你用手机打好多噶，都用过多。 你睇啲情况，如果你系净系单一个班次，即系净系嗰条线我系 O K。但如果你要转嚟转去嘅话咧，其实有个手机其实 O K 用，我用开。 咪手机都要，但 到依家我仲用紧嘅，好多 印刷版好印刷版，点解我中意佢就佢话俾你知。下班车几时候？下班就下班车， 系即系当然啦。 因为佢可以，因为佢唔需要你用，如果用网络用手机 app 揾嗰啲，因为佢列出嚟嘅话咧，佢话俾你知，揿下班揿乜嘅掣先喺下一页，佢嗰只下一页。大佬，我睇下先就一揭 ，OK。之后咁，之后两个钟头，所有班次喺晒度，我即刻决定咗边班。 当然啦，当然啦， 因为我决定快啊。 当然啦，当然同埋有个好处，其实咧。如果你谂住影车相咧，呢个个时钟 系 好有用 嘅。系啊，你影火车相。 不点解咧？因为其实嗱。通常咧，嗰啲小班次嘅車通常單線嘅。咁你單線嘅話，咁自然有個問題出現就話，我有留回車噶嘛。咁我要等下，即系我車我要去到站嗰時，通常有一邊可以避有兩條線嘅，一邊可以避，就俾對面架車過嚟，穿過去先係啦。嗰架即係我去個嗰架車先再起行噶嘛。你唔等到嗰架對面嘅車嚟嗰陣時，咁咪撞車咯。 嗯，依個 係如果咁嘅情況嘅話咧，其實咧。你如果知道對面架車幾時嚟嘅話咧，其實你係可以即係去報到架車，可以影到相嘅。其實 係啊，依樣嘢好重要嘅，同埋時刻表咗就係我 同埋一個好得意嘅玩法咧，唔知大家嗱 時刻表其實就唔係最好嘅表達方式嚟嘅，最好方法係用翻佢嗰啲叫 Dyer 嘅物體，嗰啲即係一條斜線嗰啲咧，打 X 型嗰啲係最好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你視像一望到你架車，嗱，例如啦，即係你喺我用翻我最近嘅例子，從山落去下灘咁樣，咁從山佢係最邊緣噶嘛，由最邊緣開始噶嘛，跟住你沿住時間軸行嗰時，咪打斜落去咯。咁對面嘅車咪打斜上翻嚟咯，調翻轉。咁你咪知道你架車同對面嘅車幾時相遇？咁相遇嘅話，你咪可以轉車，咪你咪可以搭翻架車到回頭，再遇到下一班向直方向嘅，即係你向前進方向嘅車，再搭前繼續你行。咁咪變咗你可以遊到好幾個站，即係你唔一定話要順住一二三去第一站停。第一站第二站停，第二站再出，第三站停，第三站再出，你可以调翻转，第三站停，翻转头去第二站，再去第三站。因为如果你架车，你嗰条线嘅班次咪就唔需要用方法嘅，因为你车多嘛，你车少嗰阵时咪要可能用呢个方法去取口，去达成你即系要游晒咁多站个目标咯。所以个时间表系好重要噶。如果喺呢样嘢，你要 plan 一条班次少嘅路线，上面要系游几个地方嘅话。 嗯， 我唔知有冇经验啊，即系我就有类似少少啦，即系唔系太多啦嗰阵。 所以咧，如果你需要吹多经，即系密集性啊，即系如果系一个地方咁使啦， 即系好过景点。 呢种系真系叫做行军式嘅旅程程表先一定要嘅。 唔系话行军啦，即系 plan 要 planning， 即系你想一日之后达成晒所有嘢，唔想再。 仲有唔系一日，好多人吓，每日都系咁，即系起码烧过四日。 唔系，即系话我意思系话，即系你想一即系嗰个地带，例如即系嗱，我另一个地方新源啦。即系一个轻松 Ulucan， 佢有好多景点嘅，佢分开就系在新沿嘅站之外，上上下啲站都系景点嚟噶，又系嗰个情况啊！即系新沿啲车咧，其实基本上咧快嘅半个钟一班，慢嘅一个钟。如果你下下都要等嘅话，咁你下下都要等几个钟，咁你咪一日都未游晒咯。有阵时要用头先嗰个方法去，即系去咗， 同埋一样嘢咧，你山卡地方咧系有可能你要手机收唔到信息嘅。你收唔到信息？ 我好彩收到信息，可能但嗰阵时用紧最靓黑色就冇问题啦。 但系你收唔如果冇收唔到信息嘅话咧，你可能 要当然啦。所以点解时间表就系咁嘅用途，就防止你买即系你张卡坏咗又好， 手机冇 其他卡，即系啊，即系你都仲有实体嘢可以拿出去，即系包括埋酒店嗰张订单又好，你如果住几间酒店，准备好晒偏， 仲有一样嘢就系、 是、出嚟先。 时刻表嘅好处就咩？佢会显佢登埋所有特别班次 啊，当然啦。 因为我发呢样嘢，我留意到嘅 系啊。 特临时加班咧，手机系唔会有嘅，随手可能唔会有嘅。我试过冇啊，有咩明？点解奇怪？我去班车，点解冇话冇？点解就有呢班车嘅？跟住原来一睇我谂，跟住发现咗原来就系临时加班。 哦，有啲会。 廿康佢嗰个有唔知有拉米又唔知会好啲啦。 但系拉米翻 OK 噶，拉米基本上佢跟足晒噶。 但系有时可能我廿米后要俾钱嘛嗰啲啊，唔系嗰个哦。 我钱嗰个就要另外再谂噶啦，即系去到嗰个地步咧。钱我即系贵啊，但系问题你要去佢嗰度行程，你预咗有咁嘅觉悟嘅，其实我觉得系。 唔系嗱，呢一下要俾月费嘛？我唔系，因为你咪成日用啊嘛。你 我唔系我唔系我净系用佢个结换费功能啫嘛。 哦，嗱呢下商量咗 准。系啊，我净系知道架车几时嚟，几时去到嗰个站，跟住几时转车。系啊， 哦、即系如果你话你就 几钱？ 系啊，最紧得噶啦。但系我而家行程就系、是、嗱，讲下行程表啦。嗱，因为其实小一般嚟讲，小型全国班够噶啦，细细本好似袋装书咁样。方便你摆个细袋喺度嘅啫，唔知系全国版，全国版好乸厚嘅。 咩？你讲 时刻表啊？ 时刻表哦，系啊，系啊，当然啦。 时刻表同全国版就咩？你去订飞嗰时去揭佢本得噶啦。 黄页 啊？咁啊，但系全国版细细本咧，但系一只手咁大啫嘛，咪塞喺袋方便。咦，我本时刻本啊，笑到残晒啊，折晒角，一折划细晒所有资料，一望一揭到，即刻对翻，一揭即刻话，咦，呢部车喎，咦，跟一跳跳。 但系有个问题，好似系时刻表咧，你除非真系睇得好密。如果唔係咧，佢可能隔幾年咧，兩三年都要換一次班，好似咁啱我去嗰陣時，啱啱先換咗新班次。 通常 有新嘅時刻表， 通常咧而家好啲啦，好啱咧就喺亞馬遜叫定寄本嚟，一個禮拜寄到噶啦。以前我年代要去到即日買啊，即日再決定先慘啊。 得，即係咁樣情況啦，即係時刻表就即係留意翻嗰個地方，即係佢可能會改。 時刻表可能咧就買最好就咩啊？去嗰日買嗰個月嘅。亚马逊寄本俾你啦， 系当然啦， 计埋运费好平啫嘛，还钱依头知， 即係當然啦，如果你去你玩十四日，甚至玩二十一日，你冇即係有間，如果你玩青春十八日咧，冇紫黑表唔使玩嘅，紫黑表係一定嘅，紫黑表係最大武器。 係 嗱，好啦，次嘅行程咧就係頭先講，即係頭先阿 R B 講個故仔就係超監嘅漏嘢就係，一般嚟講咧。我哋預咧，起碼預半個鐘至一個鐘咧嘅誤差嘅，係呢個應該冇就。 其實正確正常嚟講，應該一個鐘嘅，你有半個鐘頭太過趕得滯。 首先轉車，基本上轉車咧，就算再如果時間通常咧，依家好啲嘅，而家通常咧手機 app 咧，佢會預五十分鐘轉車時間俾你，即係 話你要。 但問題就係、是、你係有可能去廁所，我堂堂轉水冇五分。 當然啦， 你轉車五分鐘啦，一般嚟講細閘嘅話咧，五分鐘咧就啱啱好。如果你行李唔多，你行得快嘅话，但如果攞住一大堆行李，如果又好拉攰嘅话咧，五分钟你要讲到扑街嘅。 当然啦，即系你呢度转车，如果转得多，你要预翻松少少时间咯。其实 同埋咧，嗱呢个就手机 app 嘅问题就系、是，佢会话俾知最准，佢呢个时候最快。但系你要奇怪就系、是，其实咧，你可以早一班车去到，而喺对方嘅车站，喺嗰边车站食咗早餐 K 卡嘢嘅。 啊，当然得啦。 呢个咧就所以叫咧就系、是，你可以即系如果你因为你个你用文字版即系印刷版时差表咧。你可以知道，咦？坐班車去到都得喎，咦？中間仲有時間食。 我唔係呢個 app 都做到嘅，不過要自己 你自己計，呢個麻煩，呢個你要好清醒先得嘅。你去暈咗嘅話，你都計唔到嘅。 我唔係，我冇呢個問題咯，其實 係咯。 我知道我個字大概幾點幾點去幾點幾點走，即係啲班次大概都有掌握咯。其實正常嚟講，嗱真嘅，如果唔係啲太靜嘅路線咧，基本上一個鐘一班正常嘅。即系你嗰个食嚟八点十六分有一班车嘅话，正常系褪一个钟七点十六分，褪后一个钟九点十六分左右啦，唔一定准 一般嚟讲咧， 都会有一班车嘅。 一般嚟讲，如果火车嘅话咧，一般大主要路线咧，最疏一个钟一班，唔主要嘅路线咧，一个可能一个钟头一日四至五班到啦。 系啊，差唔多咯，其实。 嗱，系有一个如果你上 YouTube 揾片咧，系有一个钟一日一班车嘅路线。 哦，其实有嘅，实有嘅。 但呢个就唔系我 的。有呢个都好苦怨47系咯，四廿七个幅度苦怨最疏嘅。 嗱，呢个就唔系我讨论范围啦。你可以咁骑呢骑呢地方就唔系我讨论问题啦。但系一般嚟讲，一个个人钟头班车咧系正常嘅，冷门地方。咁你自己计时间出嚟话。我時一俾或者用 app 計咗時間，話行程咧就預埋啦，就係去到你嗱，通常咧呢個行程表咧，你早餐咧喺火車食啦。去到我自己 正常係噶，即係你唔預自己會有時中間會有時間會唞，除非你 plan 埋入去， 係 plan 埋 你計埋入去係啦， 或者特登早一個站去，早遲咗班車 去。即係其實咁樣嘅，即係嗱，你想去到地方有啲地方，咁你有啲時間就要犧牲啦，嚟食嘢咁樣。咁頭先我講個情況啦，可能係食火便當啦，又或者即係啱啱即係好似有啲地方話唔想你邊行邊食嗰種情況，咁睇下到時點樣啦，即係如果真係嗰邊個禮儀上唔俾你邊行邊食嘅，咁咪放心食份食咗先咯。 因為依類一就係我自己我經驗就係、是、通常係頭先好似阿超監嗰種，一朝六點鐘爬起身，所以我一個人去旅行啫，就係、是、一個人去旅行。我五点钟起身，冇人会有意见啊嘛。 冇人意见噶，系啊，唔系你自己辛苦啫嘛。 我辛苦啫。嗱，五点钟起身，六点钟起身。 咪试过咯，我试过四点起身。 系啊，我试过啦。跟住六点钟出门口，跟住赶早班车。我日本海北海道读书都试过，嗰时咧就七日环游北海道一周，五点半钟喺宿舍，六点钟宿舍一开门，即系死咁开，因为佢宿舍有门槛啊嘛。因为但系我即刻冲出去，十分钟由琴寺去到札幌站，赶六点二十分嗰班车。 系啊，赶头车咯。咁啊，呢个唔系头啦，因为可能中间即系总之好早嘅车啦。 六点起身啊， 唔系六点出门口啊， 出门口啊，小儿科啦。我又试过要两点几起身，三点出门口，因为我要赶班通宵巴士由新宿去呢个 远。我依个就呢个 头班飞机， 我依个就呢个 系啊，都系啊，呢个另一样嘢啦。 你记住，我讲头班飞机唔系翻香港，系过北海道。 依個係啦，我自己嗰次就係、是、我嗰次好嘢啊，因為嗰時我喺北海道讀書咧，我係你盡，因為咁你有宿舍，跟住仲用宿舍噶，買火車證，跟住用佢火車證嘅，就係、是、夜晚搭尾班車翻宿舍瞓，十一點鐘翻到宿舍瞓，第二朝六點鐘起身，盡除咗去網走同埋瞓路嗰段，因為太遠啦，冇得周遊，我差唔多就係、是、之後去即日來回噶。用張讀開即係最盡啫，但係日本讀書冇錢啊嘛，一慳就慳啦。 當然啦。咁問題正常日本旅行唔會有自己地方可以瞓嘅嘛，唔通你只係嗰邊嘅朋友 你換咗係個旅館都差唔多啦，就四五點鐘起身， 六誒搭六點鐘，六點鐘一誒六點十五分鐘。 咁雖然都係有咁嘅玩，即係有咁嘅玩法嘅，即係咁樣嘅好處就係話，即係行你唔使搬嚟搬去，咁啊固定一個地方，咁啊。 係啊，因為咧你輕裝同埋你咩帶咗行李嘅話咧，抽完㗎。係 當然啦。 呢個就我以前玩。 喂，同埋你落價錢就慳翻少少啦。係 啊，慳唔少㗎，600-800一日就慳埋條數。 係啊， 慳16,000 yen㗎啦。 啊，不過有個唔好地方就係咩咯？即係有啲真係好遠嘅地方，你去唔到咯。 依、這個就以前話就係唔行回頭路問題啦。你唔行回頭路咧，就每日都要轉酒店。 係啊， 一來轉酒店麻煩，你搬下啲行李，二來就係、 是、你要落架擺， 要攞把落架，同埋攰嘅，係身體好攰嘅。因為每一日去一新酒店，你重新適應一次，係 啊， 對身體係好攰。但係我自己就2012年去2014年去東北日本東北玩，我第一次我第一日就喺東北嘅沙田市住三日，跟住咧就轉去仙台住一日，跟住喺清心住三日。 唔係，其實啱嘅。你去日本比較方，即係比較容易嘅 plan 法咧，就係你每去一個 area 一個大地區咧，你揾個中心點，咪住佢一兩晚，甚至乎兩三晚。 我 然之後擴散出去玩咯。 我就係咁玩，我就係咁樣玩法嘅。其實即係啱啱嗰次四國行都係咁樣玩法㗎。咁即係嗱，講翻啦，今次我住咗三日。松山啊住咗一日，跟住呢個高雄我住咗兩日，得到住咗兩日，咁樣玩法 咯。差唔多咯， 係啊，即係其實啲比較疲攰嘅行程咧，我會擺中間嗰日嘅，即係兩日酒店中間嗰日嘅。跟住如果你移動嗰日咧，就輕鬆啲嘅，即係可能做少啲嘢咁樣，唞下成嗰啲咁樣玩法咯。 係啊，即係你啱去完金都比羅宮嗰啲1300级啦。 係啊，不過 行到撲街咧。 係啊。啱，唔係，所以點解我要揀咗我第二日起身，我先去日本揀啫嘛。不過真嗰、那個唔算就係、是、估唔到第二日就真係揦嘢係。 我嗰時未揀 嚟，得到啲行程基本上取消曬唔使。 係啊，嗱依樣就係啦，嗱講下就順便講埋啦， 即係意外嚟嘅呢個都 係。我嗰次咧行金本比羅嗰時未減肥嘅，係超重身體硬實，係然之後咧攰，我唔係太攰，但係咧翻到酒店之後咧，我出翻嚟諗住即係掟啲行李咁樣，一行出酒店，哇唔得，我身上嗰陣汗臭到咧，我知道係當事人知，即係我都覺得頂唔順，叫翻去就即係入翻房，除曬衫，抌跟住每日件乾淨衫，沖個涼出去，跟住翻去夜晚11点洗衫咯，因為你一定即係洗衫啊。 喂，但係洗衫你係日都洗㗎，你係？ 唔得，唔係嗰日唔使唔得，因為佢衫要擺喺個背囊度咧，就背囊臭曬。 咁啊幾慘啊真 係。嗰日唔係嗰，因為上金寶背囊佢特別麻煩啫，就係嗰日 我。我唔係，即係話你係唔係洗，即係講嗰講。 即係三日洗一次 嘅三樣嘢啦。 即係三日洗一次，三日洗一次。但嗰日係特別例外，因為見得太臭。 OK。 因為搞1300级樓梯唔係啊，好搞笑啊！即係就算而家做運動，我覺得好離譜嘅。 唔係咁，其實先生個級唔好難。 因為我最正嘅，我行千波位，我行到中途，我坐喺度，跟住有個阿伯，即係有位鬼仔問我：你冇事啊嘛？冇事，唞下行咯。 因為嗰先生級其實好散嘅，即係佢係每行幾級平路，行幾級平路，行幾級平路。 但係都攞命㗎。 係，即係如果咁嘅長法係攞命，但係即係又唔係話叫一跑過上千山級咯。咁就真係死得啦，邊個都死啦，係咪先？ 一般嚟講，一層樓20级。十层楼200级，即系50层楼， 唔止，有啲唔止嘅啦，有啲级数系啊，冇错，话俾你知系可能200-300级，但系佢嗰一级跟住嚟两级嗰啲， 系啊，你当佢60-70楼，你当佢由行去中文大厦个天台咁样咯， 系咯，嗰次去失贤山咪咁嘅情况咯，嗰条梯级啊，车都锁，我同你讲，几乎行唔到， 唔系车好惊，好恐怖， 都话我一级得，我下一级都系得人行两级咯，即系你跨步上嗰 系啊，好恐怖啊，呢又去心惊胆。 佢秒嗰啲舊建築啊嘛，咁佢唔會跟你依家嗰個級嗰個幅度去佢噶嘛。 嗱，講翻啦，就係頭先我講咩？我叫即係中咗核心有據點式玩法啦。係 啊， 有 幾次係有幾次我係一個地方住曬嘅。 係啊，最其最好呢樣嘢，即係我而家我今次我前一排跑馬同我講啦，我住喺熊本咯，就係住喺熊本，跟住熊本住玩咯。 係啊，咁即係好處就係咩？即係我又唔使搬行李成嗰啲，咁唔好處頭先講咗都係去唔得遠嘅地方。咁但係如果東京嘅情況嚟講咧，就應該 OK 嘅。東京嘅話，大阪你如果唔係諗住去太遠地方， 唔係就嗱，我而家所謂遠東嚟就咩？我亦嗱，我唔知每個人對遠嘅距離咧個定義。 好簡單，我極定義就過兩個月。 我定義我係以車程對我嚟講兩個鐘頭以外就算遠。 啊，都係啊，都可以咁樣。 所以我住清心，我去到秋田玩啫。 但係其實清心你去邊度都遠。 清心去秋田咧就兩個鐘頭啊，秋田特急啊嘛。 你去大臭都是两个钟头 我所以我所以咪一定做咯。六点钟一六点钟我七点钟食完喺诶。 即系如果你孔山前后两个钟头都系好远嘅。 我食完早餐之后。六點我七點鐘就早餐，咁六點半七點鐘就早餐，食完之後七點半，咁九點半去，我九點十個字去到，七點半上車，九點十去到秋蓮啦，咁我哋玩到晏晝四點鐘，跟住喺秋蓮食完嘢之後，坐車翻嚟七點鐘，啱啱好， 差唔多咯， 差唔多好， 差唔多啦，咁我差唔多情況啫，我就冇你咁專業去到清心嘅，我大阪啫， 三個鐘頭嘅，兩個鐘頭極限嘅啦，三個鐘頭 係嗱。咁样嘅，因为咧大阪咧有张好抵玩、好抵玩嘅呢个港为周游券，9000 yen，最远可以去到鸟取。 哦，知唔知啊？ 系啦，咁我嗰次点玩咧？嗰次咧啱啱打风，本来系打翻落嘅，佢变喺高松落。咁第一程送俾佢啦，因为高松冇办法换到票啦，咁我结咗去江山换啦。咁我第一程咪江山坐新干线翻新大阪咯。跟住之后嗰几日玩咩咧？嗱。玩喺南边和歌山嘅白滨，跟住第再之后嗰日玩咩咧？京都府武学，即系个军港啦。 嗯， 系啦，本来想去埋京都嘅，但系发觉系唔够时间。 嗯， 真系啊，即系嗰度净系车程，嗱好似咁讲两个钟都。我首先去咗京都，首先去京都，跟转架特急，嗰度特急本身都差唔多个半钟，咁前后两个半钟都相当长时间咯，其实系。 不过如果你话三个钟咧都试过由大阪去鸟取三个 系啊要啊要啊你白兔如果坐白兔都要三个钟 三个钟但系咧情况就系咩咧因为我本 但系超平咯同你讲 因为我会坐呢个行程就系、是、嗰次咧我跑完马拉松第二日 吓、 我三个钟头咧我系唔介意喺车度瞓嘅 系当然啦 对我讲咧系你 反正要休息落去 你用嗰三个钟头我真系要六点钟。就上即系食完早餐之后，喺车站食完重复食完咖喱饭之后上车，瞓三日瞓足佢，跟住喺行即系瞓足佢。掉车对，因为我哋用咗三日瞓觉嚟噶，所以咧嗰系一比较例外嘅。即系一般人嚟讲，你唔会喺 唔系 三日买床 我试过有个仲搞笑嘅地方，我去基隆城唔系睇，唔系我去基隆唔系睇基隆城。我讲个原因噶好似，嗱，即系头又系头先个行程嚟嘅。咁有一日我又坐车坐去基隆。但系去基隆咧，我唔系睇基隆城啊，我做乜嘢咧？架 Hello Kitty 新车 哦， 系啦系啦，即系代替咗 Eva 嗰架真人五百新百线五百，咁结果即系反正都系坐咯，咁最近都明，你唔会坐新城湖落车噶啦，唔会望居噶啦，起码都西明石啦，起码都，但系西明石你去落到去又冇嘢屋做啊，咁干脆咪落基隆咯，基隆附近都有少少环境，我唔想。 我基隆上次去，我基隆城系去过两三次啦， 吓、 基隆城。基隆城已入過，基隆城好多年入過一次，跟住基隆城咧，如果真係入城探啊，睇咧就三次。 嚇！ 喺城外面算兜咗個圈，一排馬拉松，終於喺基隆城外面咧， 啊、 四次。嗰次係因為佢基隆馬拉松舊前年啦，咁佢有張叫做參觀，由年二月基隆城馬拉松，佢因為佢嗰個選手包咧，佢包張一日券嘅，咁你唔用冇噶嘛嗰張券。 一日券坐邊度啊？坐新人電鐵啊？ 係啊。 哦。 咁佢同埋包張基隆城入場券嘅。哦、即系嗰个选手包啊，咁我嘥咗佢啊嘛，咁咪坐咯。 咁抵喎，基隆城入一次都1000 yen大佬。 系啊，咁咪去睇咯。 抵喎， 因为嗰次因为基隆城马拉松咧，佢即系我成日讲佢啦，佢起点同终点都系基隆城嘅。 吓、 啊，呢、這个系德政嚟嘅，你唔使得，你唔使烦啫，背囊周围，唔系佢都唔使烦，唔使搵架车装晒背囊周围，佢摆晒一个地下停车场。 系啊， 咁你去攞得啦。而系啊，今届2019年嘅大阪马拉松咧。都学埋基隆城嗰招啊！起点同终点都系大阪城， 系啦， 唔使走嚟走去，好得多， 系啦，唔使烦啦。 即系呢样就系呢个即系我岔开太远啦。两个钟头火车咧，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嘅。吓、 啊， 超过两个钟咧，就睇下你当时情况啦。 你单程还可以接受咯。如果来回程就真系， 如果转车 啦，就要即日啦，系咯。 如果转车唔系，如果转车加埋两个钟就辛苦啲嘅，但系个单程两个钟其实唔辛苦， 一上车瞓啫嘛。 尤其是上車係咪好瞓嘅？你要瞓到。 我知咪咩咯？最基本咪東京係點樣講？由大阪去落東京嗰個情況咯。係 咯， 咪三個鐘唔得轉咯。 但係咪先？你搞清楚啊！即係你成日講話上車瞓上車瞓咧，即係你哋去開旅行嘅可能會比較好少少。知唔知佢瞓過龍啊？ 我當然啦。 嗱呢樣嘢咧。我通常都要校低校闹钟嘅，即系第二机熄咗耳仔度，然后熄咗闹钟， 但系我情况通常系终点嚟噶嘛，咁终点唔会有呢个问题啦、啊。 我真系 未试。我系惊，即系工作人员叫我唔醒，跟住麻烦到人哋就我啲安全。 我情况就系，好似真系，我真象中我记忆中我未试过瞓过龙。 我未试过瞓过龙，我系试过搭错车搭过龙。 搭过龙试过，坐错车 試過坐快速，坐咗快速， 坐错车去咗另一个地方试过。啊、但系我上车我系永远真系嘅，永远都可以喺就快到站之即目标站之前一个站。 唔系咁，同埋老实讲，你目标站通常都系大都市，咁大都市个车速慢嗰时，你感觉到噶嘛？其实 同埋我有次试过，好似我咁去去我去睇先，去试过去了系岛根县， 哈哈， 出人大社。咁我坐之前个站，我去经过岛江市啊嘛。我佢就喺岛江市，跟住去出人大社站。咁我岛咁我瞓到岛江市，我已经醒咗。跟住一望岛江，啊，差唔多。跟住跟住去 差唔多啦。你其实夹下 附近我系我系有啲本事就系、是、我有教闹钟，我一次每次教闹钟嘅，系惊一定惊瞓觉，但系我每次都能够喺到站之前十五分钟左右起身。 吓， 未所以从未试瞓觉，呢啲系我系啲本能嚟嘅。 正常，其实我调翻转咯，我情况系阿车咪正常嚟讲，我瞓唔着嘅，其实 我瞓得着嘅， 我会好，我会变我睇风景嘅，其实 我因为 都真系好攰，真系真系， 因为中年玩依行程表咧，系朝头早点钟起身，夜晚十点钟翻去， 当然啦。 咁咧，你酒店瞓咗四个钟，纯粹咩洗咗啲衫，要洗衫洗衫，要执行程 check 下啲嘢 ，kick 卡嘢，跟住将跟啲瞓唔够时间咩啊，火车瞓咯， 都得嘅。 当然啦，火车一定要你早晚餐定火车，当然咧。在便利店买两个饭团，一罐可乐，搵一罐啤酒。 哦，即系点样讲啊？你去嘅地方通常啲车都满满嘅，好啲嘅。即系我唔知有冇试，有你有冇试过新干线要企？ 试过，我都未试过。 咁都要睇你搭咩新干线嘅，搭东北咪唔惊咯。 系或者咩都不落咯。 嗱、我试过因为冇位，因为自由制。 系 啊，不过唔系好企好耐，一个钟啫嘛。由基隆市企开，由大湾企翻基隆。 咁佢算好啊，起码俾你坐喺个企自由席，东海连自由席都冇俾你企啊。唔俾上啊，系。 唔系唔俾上，因为得次啦。即系你自由席，你有阵时系入唔到车厢噶。你喺门口嗰个 area 同人逼下咯。 我试过企门口啦。我好多由好多年前坐，因为系读书年就坐。嗰时我逼咗去自由席系咩？嗰时我吸烟卡年代啊，我一打开就门，哇！嗰啲涌入嚟，几恐怖啊！屌、啊，我避都避唔切，就话、啊、你走唔甩。我由东京企名古，由东京企名古， 吓、啊，系啊， 两个几钟头， 系啊， 哇，硬食噶啦！ 如果买七点 pass 呢啲要受啊！ 系啊，我自由席冇订位啊嘛，有时因为冇， 唔系就算订，好似唔俾订系嘛，都好似 又唔系 啊，得七点可以， 全系全国性有全国一订全国，因为有几路线系一定焗你订噶， 系 冇佢冇自由席嘛，东北咁我焗住订，如果冇订嘅话要自由席咯，自由席试过啦，通常咧如果早班嘅话咧，即黄金时间咧，我就系嗰个唉又早啲起身。霸个靓位，或者我坐回头车去，即系冇咁多人就个站坐咧，都试过。 系啊，早少少翻嚟咯。 系啊，反正坐回头车咯，搵个多人坐地方，搵个冇咁多人上车地方坐，跟住白，跟住塞，一瞓个嗰声。 O K 嘅， 系啊，瞓到尽嘅，因为即系依通常依行程表咧，又系用依阵搵瞓觉时间嘅。 咦，系就问多个问题啊！头先讲个火车船应该搭过啊，船都 边个啊？ 即系船啊，即系渡轮 船咁咯。 系咯，咁飞机咧？ 飞机咧？依飞机嗱， 即系你要 check in， 你要 check in。虽然唔使出境，唔使入境啊，但系都要 check in 嘅， 都要行 check 嚟嘅。 通常咧，如果你入飞机而家好啦，以前就麻烦。以前咧，你要喺日本买飞机，又去捞想俾钱嘅，即系未有网上售票年代啊。或者我成日咩喺网上订咗飞，因为冇信用卡啊嘛。 系 冇带，因为冇带信用卡。我有信用卡，但系嗰时冇带去， 但系哦，你有本信用卡啫，但我未我冇啊嘛。 我未有本信用卡系。我信卡可以信卡俾錢，但我唔想麻煩屋企人香港幫我找銀行調卡數。咁咧，我就係買飛，然後叫佢撈神俾錢，然後就撈神篤篤篤篤篤篤一輪之後俾錢。依樣咁咧就入嗱，通常咧喺日本入邊咧就咩七日七角十四角廿一角嘅啫。七日前買飛有特價，十四日前買飛廿一日買飛有特價，上九十四十五日都有嘅，好離譜嘅。所以如果你哋去，如果你飛機咧，即係一你喺中途又要早成個月咧，我就揾依咁嘅機票，揾個最冷門時間，因為最冷門時間咧可以1萬英，即係單完1萬英一程噶。 依家廉航咩啫嘛，都係得6000英到啫嘛。 嗱，廉航咧，我 check 過啦，廉航咧喺去能夠去嘅地方係好有限嘅。 啊，當然啦，即係 你去嘅城市咧，好有九州得紅本市有廉航，死啱就一得一班。 當然啦， 但係你話。 你平咗4000日，你條會補唔翻。 即係如果你日本咧、廉航咧，即係落落機啦，講緊嚇。反而最發達嘅北海道，北海道咧係起碼有三間廉航公司，即係以我所知 ，at least 三間係飛北海道，所以啲航點係相對多嘅，係可以去即係你如果去北海道，真係可以考慮搭飛機，而唔係搭新幹線嘅。 因為個距離都夠遠嘅，其實即係大家個時間唔會親太遠咯。其實唔係喎，近啲一個鐘都得。 因為需要 一個鐘個零鐘咯。我東京飛札幌都好似個零兩個鐘，唔使兩個鐘應該其實。 因為價錢我記得好似都1萬到啫嘛。 唔係廉航平6000嘢就係廉航，係 咯 3000嘢。係 咯，所以北海道嘅話， 廉航通常正價都要萬幾嘅，咁但係諗翻嗰啲乜乜角乜嗰啲，你咪幾千咯。 嗱。我知啦，全日 有所謂嘅包道嚟講，其實 全日空啦，我坐開全日空嘅就係、是如果你係啲冷門時間，一般嚟講就5萬 yen、11000 yen左右， 年税咯， 年税 咯， 11000 yen年税嘅，咁來回20000 yen，因為我以前我去東京睇演唱會，我成日北海道就咁樣坐晏晝2點冷門班次，一落一放一放一放學。翻宿舍抌一半，抌一行李拉行李，跟住就即刻坐飛機，嗰次經常坐飛機， 係啊， 來回22000 yen。因為如果你特熱門時間嘅話咧，係17000-18000嘅，折咗價都要。 差唔多啦。 但係你講11000， 我嗰次去就我印象中好似係我都係熱門時間嚟嘅，即係我係翻工時間去，放工時間翻嚟啦嚇，即係由東京到札幌，講緊埋單應該係22000-23000左近咯，即係來回加埋。 算抵喎，算抵喎， 因為廉航啊嘛，因為 係咯廉航咯。 早機最早嗰班5-6点到飛，然之後夜晚9点飛翻嚟咯。 知嗱、如果一般航空咧就 JL 或者係 ANA 嘅話咧，基本上差唔多嘅價錢，應該差唔多嘅。你純粹睇中意邊間啫。 真嘅，如果你飛得，你冇得揀就梗係揀佢兩間啦。即係如果有得揀，其實廉航 睇下廉航有冇啲啱嘅班次。 尤其是內陸機啊，即係其實廉航係完全冇問題 的。冇問題嘅。但係航班相對班次冇咁多咯， 即係同埋咧好神奇嘅，我唔知係淨係 SkyMap 比較特別啦，定係淨係日本內陸機廉航係咁樣啦，好正噶，即係佢 SkyMap 嘅廉航咧個 service 咧，即係除咗冇飛機餐之外咧，佢個 service 係同一般航空公司差唔多噶，即係有 blanket 啦，即係唔使錢喎講緊嚇，有免費水啦。仲要好神奇地咧，佢就算买汽水都好啦，喺飞机上面咧，系平过喺机场买磁反机噶。 因为其实一唔系，因为讲一个钟头佢都唔会黐餐嘅，差唔多。所以其实 正常啊，咁你长都冇差，都系两个钟头嘅啫。我估应该 一个钟啫嘛，个人钟嘅啫嘛。 系咯系咯，好快啫。 由搭由千秋去东京，即系搭翻 佢耐嘅时间着陆啫嘛。其实系。 但系咧嗱，提翻，如果各位有兴趣喺东京嗱，主要系东京飞札幌啦，我其他航点冇试过，唔知啦。东京飞札幌咧。如果飛廉航，即係以我所知三間啊，SkyMark 天馬，呢、這個 AirDo， AirDo 就專飛北海道嘅，咁同埋呢個香港人最熟嘅 Pitch， 但係咧千祈唔好飛落圖，即係如果你由東京飛札幌嘅話，點解咧？因為正路咁講啦，即係 common sense 同你講東京兩個機場，成田係國際線，羽田係國內線，即係呢個常識嚟噶嘛 ，OK？好搞笑噶，无论系 Air 多同埋 SkyMark 咧，都系羽田飞新千岁，但系咧呢、這个骆驼咧系成田飞新千岁噶，你玩嘢啊？ 哇，即麻烦少少咯，呢、這个就即系你成田飞过嚟都算啦，其实但系你翻过嚟好似唔知要差多个钟先可以先去到咯。比较即系好似 唔知价钱啊，仲有车钱啦、 啊。系啊，系时间咯，其实主要我系吓。咁样情况咯， 系啊， 我坐就系、是，好唔好彩就系 pitch 嚟嘅，去边咧就系啱啱嗰次关西机场去松山，吓、啊，成、个行程 OK 嘅 ，OK 满意嘅，但系问题系即系点讲咧？可能我兼职系打得太重，佢都系要我有几仓，系啦，执紧啲嘅系。 同埋咧好得意嘅，又系我唔知系 SkyMark 特别啲啊，定系落落机啦吓，即系 keep。唔好玩啦！我系两手抽住背心袋相机，攞住走啊！其实系冇问题 嘅，咁好啲咯。但问题啱冇计啦，我就可能系咯，即系辞去由其他原因下唔知啦。咁就但系即系嗰日系几乎用到最咁滞，基本上我觉得系 呢就即係海飛不過有一樣就係早買飛咯，因為你如果現即場買嘅話就好貴， 肯定貴㗎啦， 所以你通常你坐搭飛機話 pending 同埋 pending 係咪同埋都係咯，即係雖然話落落機，但係都係要早少少到，起碼一個鐘， 一個鐘 最低限度啊。 因為你舊嗰、這個講真，你機場下去咯， 一來排到二來仲要 海關 check 咧， 要 check 嘢㗎，都要過海關嘅。 就半個鐘到應該夠嘅。一個鐘就當然是比較穩陣， 穩陣。 但係你人多， 其實半個鐘都講一次嘅， 人多㗎。因為我試過，如果旺季時咧，就已經人山人海，排隊排到黐線。 唔係，但係係得嘅，因為我去嗰陣我就係我兩班機都係 full 嘅。咁但係其實真正入到出都係半個鐘內搞得曬嘅嘢嚟，基本上係。 嗯， 都可以嘅，其實就係啦。但係都係嗰句啦，冇即係冇你冇龍鳳咯，都係嗰句。 但咧，羽田機場咧就有啲濕滯，即係如果你搭頭班機嘅話，因為如果大家搭開國際線咧，都知嘅，佢國際線 terminal 咧24小時 service， 即係你去到你早咗到又好，遲咗到又好，都有好多鋪頭你幫襯到，即係起碼你有便利店啦，你有吉仔啦，有嘢食啦，係咪咁講先？但咧國內線嗰邊咧係兩個世界嚟噶，國內線同你講咧係連羅神咧。都是不是24的你玩嘢啊 不是国际线多真去到11点半的都是都不是24 的。机场有些是的机场有些不是24小时 的。是我是告诉你国内线羽田国内线是所有东西都不是24的。即是呢你早机呢你是很多时候未必赶得切在机场做任何东西的你可能什么都没开告诉你。 讲埋另一样东西即是没有怒风觉得机场是一定的东西齐晒。有什么东西买了先。去到機場買不到， 是 的是正路嘅，其實 係，嗯，呢個係比較即 係，係啊，即係有咩做嘅前一日，即係最好前一日啦，即係唔好去到當日你臨嗰日忙啦。 所以你就依類咁行業咩就係、是、嗱，總結一下啦，因為成個收成都 差唔多啦，差唔多。 嗱，總結一下就係、是，如果火車嘅話咧，你買火車證啦，依係火車證專用嘅，依個時刻表，依個咁嘅玩法就係、是、你買張火車證14日就21日。一本時刻表又廿一日啊！一本文字版時刻表咧， 左手揸 M 右手揸載唔使表咯， 對住 一齊用咯。而家 如果地巴士站嗰啲咧，喺網上揾到時刻表就 download 咗嚟 ，download 編定先咯， 編定擺咗擺喺手機度，係要 offline 咗先啦。總之係， 跟住係 offline 喺度 都 係。你唔好話要 online 先，要 online 睇 keep 圖咯 ，keep 圖咯，最簡單咪。 如果睇唔到嘅話，要撲街咯。你 online 睇唔到嘅話就 就擺喺度。總之預咗你。一定有可能有時間是 online 唔到嘅，我唔理係電即係收唔到原因，定係你突然間發黐咗線嘅原因都好，即係有機會發生嘅呢樣嘢就係啦。 跟住所有轉車最好預十分鐘轉車，十分鐘係基本嘅。 如果你想賺盡嘅話，食飯就可能要犧牲下。 係啦， 係啦。 咁你同埋你玩咧同埋你最可以話咧建議啊，未必需要就係。用一個中間一個據點，就以一個據點去擴散出去玩，相就比較慳翻你孭背整你背囊啦。 嗰幾日全部就只住曬嗰度咯。 係因為咁你話你唔使整執背囊啊咩？你講 係啊，咩放曬酒店搞掂嘅，基本上你係咯。 咁你輕鬆好多嘛？你冇咁攰啊。 咁一個如果真係啲地方真係好遠飛去飛，即係你非本不可嘅話，咁咪兩日兩日咁去咯，或者三日咁去咯，就睇下你要去嗰極嘅據點咯。 嗱，機票如果搭飛機嘅話咧，就一定要早訂噶啦，起碼廿一日之前。同埋你揾，同埋你 唔係你只係訂你最驚冇位啊！其實係係 啊，冇驚冇位啊嘛，同埋你唔係揾冷門時間，因為如果冷門時間咧，你就你不過你去又冇所謂嘅，相對講。 睇下你對即係嗰日你介唔介意嘥咗第一日落低温咯？其實 唔係冷門時間，可能係朝頭早六點鐘嘅。 係 七點 有。即係無論係國際線又好，國際線又好，真係嘅冷門時間，即係有機會係即係你嗰日係基本上做唔到嘢嘅。 係啊，如果國際線嘅話，你話7:15個班車。你如果去六点半去到机场嘅话，咪得咯。 吓吓，睇你 痛苦咁痛苦啲嘅啫，因为机场通常有机场巴士咧，系开好早隧道嘅。 哦，佢有凌晨车噶嘛？ 系啊， 喂，有啲留意翻啊，有某啲机场巴士凌晨车咧系要订飞噶。 啊，当然啦，即系你通常系最紧咯，即系例如羽田嘅就莆田咯，莆田一定有车嘅，但系其他地方咧就要自己再搵睇下几时开，同埋又需要订位。 系咯。呢、这个就要自己计准啦，同埋如果系呢个题外话，头先开头讲啦，青年旅社其实系唔错嘅，哎呀， 即系而家俾一小人 轻轻轻轻装嘅就 O K。 轻装冇乜贵重嘢， 冇乜贵重嘅系啊！即系你真系好随随。 系咪你可以享受到叫做咩？同佢即系倾一条友去旅行，可能倾下偈，玩倾嚟就好嘅。因为你住商务旅馆，唔会有机会倾偈啊嘛。但系嗰啲又你个大厅俾你吹下水啊，同佢倾下偈。遇到日文嘅其实 ，O K。 因为我时日文都系一日文都系个练翻嚟嘅。 O K。 好啦，咁成个钟头都唔讲咗。O K。咁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再谂咩先再讲啦。O K。下个礼拜再见，拜拜。